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继续来关注奥密克戎在全球引发的防控的新的形势。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有权威的公卫专家表示呢，目前的疫苗依然是对奥密克戎有效，疫苗接种仍是全球疫苗防控的主要手段。可是英国前首相以及世卫组织都指责，眼下西方国家仍在大量囤积疫苗，全球的疫苗分配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会使得全球疫情迟迟不能够结束。另外，今天节目中我们还要关注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呢，他已经接种了鼻喷疫苗，没有发现不适，呼吁国民呢更多的接种疫苗及加强针。好，欢迎您走入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新毒株奥密克戎，它被称为新毒王，这一个星期以来它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热门词。12月1号，世卫组织发布了关于奥密克戎的最新文件，提到新变毒株是在南非面积最大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豪登省的增加最为明显的，现在已经成为当地的优势病毒。短短的一个星期，这里超过一半以上的测试样本都检测出了奥密克戎。当然，奥密克戎引发恐慌，除了忽然增加的病例，还有突变点位多。接下来的报告语言呢，可能只有专业人士才能够真正理解。不过呢，我们也来听一听。奥密克戎仅在其刺突蛋白上就有30多个突变，并且都在与人体 ACE2 受体结合的区域。而过去一年间，搅乱全球的德尔塔毒株在刺突蛋白的突变也只有10个。因此现在人们的关注点在于，如此多的突变会不会使得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更易传播，会不会造成免疫逃逸，增加二次感染，降低疫苗的有效性呢？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先生对奥密克戎做出了非常谨慎的研判。 因为它的分子这个基因的检测呢，发现它在那个受体结合部位有比较多的变异点，但是它有多大的危害性，它传播会有多快，它会不会使得疾病更加严重，是不是要针对它来进行疫苗，还要根据情况，现在为时太早。 12月1号，世卫组织新冠疫情技术部主管范科霍夫表示，奥密克戎大量的变异位点可能会导致病毒习性发生改变，这是他们最担心的。然而突变的数目和病毒的严重程度能不能直接划等号呢？德国的华裔病毒学家、埃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也赞同钟南山院士的意见，说当前的分析呢，都还只是理论推断，需要在实验中去验证。新毒株的传播速度对现有免疫的保护影响，还需要后续流行病学的研究。而南非医学协会主席安吉利克·库切接受该国媒体访问时表示，目前的新变异株引发的还是轻症，没有增加当地医院的负担，暂时也没有发现新接种疫苗者被感染。12月1号，德国著名的免疫学家阿里克·桑德尔在出席该国的一次新冠疫情防控会议上表示说，现有的新冠疫苗仍对奥密克戎毒株有效，建议人们都应该去接种。 Haben wir die Antikörper und haben wir andere Zellen und die erkennen unterschiedliche Teile in dem Virus. Und deswegen wirkt auch dieses ursprüngliche, also nicht gegen Varianten gemachte, dieser Impfstoff auch gegen die neuen Virusvarianten. Bei der ganz neuen, die jetzt aufgetreten ist, muss man einschränkend sagen, 他说目前科学界对新毒株的认识还不够完全，但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新毒株会导致一些突破性感染，疫苗也依然有用。靠着高接种率来建立免疫屏障仍很重要。未来在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德尔塔变异毒株仍会是主要流行毒株，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很可能会在低接种率的国家和地区流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着奥密克戎这个话题来说，有专家指出，现有的新冠疫苗对奥密克戎同样有效，广泛接种疫苗仍是人类遏制病毒传播的最有效的方式。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新冠疫苗分配不公现象依然是持续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在大量的囤积疫苗，与此同时，贫困国家却面临着疫苗短缺的严重问题。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12月1号表示，西方国家为了一己之私，不和贫困国家分享疫苗，最终会妨碍全球抗疫，导致全球疫情久久不能结束。 Let's just remember, only 25% of what America has promised in vaccine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has been delivered. Only 11% of what Britain's promised has been delivered.19% of the European Union, only 5% of Canada. 戈登·布朗说，发达国家必须意识到，如果不能为其他国家尽快提供新冠疫苗，那么不仅会导致非洲、亚洲、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大量人员死亡，更会导致疫情的不断反复，最终影响到发达国家本身。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捐赠10亿剂疫苗的承诺仅完成了25%，英国承诺捐赠1亿剂疫苗只完成了11%，加拿大只完成了5%。 And this is an emergency that's got to be dealt with. Whatever happens to this particular variant, we've got to realize that our failure to vaccinate the rest of the world.Is not only causing deaths in Africa and Asia, Latin America and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but is going to come back to haunt us. 戈登·布朗目前任世卫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他说，英国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疫苗浪费现象，大量疫苗宁可浪费了，也不愿意捐给那些根本没有疫苗的国家或地区。现在英国有很多多余的疫苗最终被销毁，应该尽快捐出去。像这样的话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多次呼吁过。他说，没有公平的疫苗分配不仅不道德，而且非常的愚蠢。在今年的10月份的时候，非洲地区仅有不到5%的人完成了疫苗接种，而当时全球的高收入以及中等收入国家已经使用了2021年生产疫苗总数的75%。在考虑到生产和配送问题上，世卫组织曾经设定过在今年底要完成全球40%人口的接种目标。不过，因为疫苗分配的不平等，这个目标完全无法达成。戈登·布朗援引了相关的报告数据说，目前全球约有2.4亿剂的新冠疫苗被闲置在了西方国家。到了12月，闲置疫苗甚至会增加到6亿剂。而根据世卫组织设定的目标，在今年的9月底为止，全球各国应该至少都完成10%人口的疫苗接种。然而到了9月底的时候呢，全球有56个国家没有完成这个目标，这当中包括了伊拉克、阿富汗、缅甸、叙利亚和也门。而非洲的54国中，只有15个国家达到了10%的疫苗覆盖率。而东非国家布隆迪在今年10月份接到了来自中国的捐赠疫苗之后，方才大规模的接种。而东北非的厄立特利亚到了10月中旬仍没有疫苗可以接种。来自外交部的消息显示，截止到10月中旬，中国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过15亿剂新冠病毒疫苗，将会努力全年对外提供20亿剂疫苗。在向世卫组织的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赠1亿美元基础之上，中国也承诺在年内再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捐赠1亿剂疫苗。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继续收听。下面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在和政府成员举行的一次视频会议中表示，他已经带头测试了俄罗斯新研发的鼻喷新冠疫苗，并呼吁民众积极接种，从而令国家达到所需要的免疫水平。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近日俄罗斯的疫情十分的严峻，每日的新增确诊病例都超过了3万多例，死亡人数已经连续多日保持在了1000例以上。 在此严峻形势之下，普京表示自己接种了新冠疫苗已经半年了，体内抗体已经下降，因此医生建议他接种加强针，他接受了。过去呢是以注射方式来进行接种，之后他通过雾化接种了俄罗斯的加玛利亚中心研发的鼻喷新冠疫苗，15分钟之后接种就结束了。普京表示，实话实说，我没感到不舒服。普京表示，他接种了卫星 Light 和鼻喷的新冠疫苗，现在已经恢复了体育锻炼。他呼吁人们不光要接种疫苗，还得及时的接种加强针。俄罗斯的加玛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冈萨堡强调，鼻喷疫苗呢是不能够代替基本的疫苗接种，但是它可以提供额外的保护，是一道防止病毒进入人体的屏障。截止到11月底，俄罗斯的新冠确诊病例的增长量下降了6.1%，但目前要想实现全国群体免疫，面临着重大挑战。而为此呢，俄罗斯全国80%的成年人，即超过9000万人口，都需要接种疫苗。但是对于接种的态度，俄罗斯与很多欧洲国家一样，有着不同的声音。到目前为止，仍有很多人对疫苗接种持排斥态度。总统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接种疫苗和加强针的水平是不够的，所有国家都在尽最大努力说服民众提高接种率。俄联邦卫生监督局专门正在收集反对疫苗接种的媒体报道以及各种社交网络帖子，并将这些信息呢交给检察院或是侦查部门，散播这类信息的人或将受到法律制裁。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也使得多国的人均寿命出现了下滑，死亡人数增加。根据俄罗斯联邦卫生部的报告显示，2020年俄罗斯预期寿命下降了1.84岁，成为了71.5岁。而前不久，总统普京在国情咨文中提到，要将俄罗斯的国民平均寿命提高到78岁。面对疫情的挑战，俄罗斯政府依然是任重道远。俄罗斯卫生部门的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是俄罗斯目前死亡率升高的原因。纵观过去的100年，新冠疫情是俄罗斯卫生保健系统面临的最严峻挑战。2020年，有近8.65万俄罗斯人因新冠病毒去世。尽管面临着疫情等等重重挑战，俄罗斯卫生部门仍在积极地展开健康生活方式等等宣传，希望能够尽早实现78岁国民平均寿命的目标。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你好俄罗斯》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刘晶和吴云的介绍。 每个人都奢望寿命长，生活水平一直都不错，期待已久的退休期间，身体没有什么大碍。那么如何保持长寿而又状态积极呢？医生能够提供哪些帮助？哪些又取决于老者本人呢？老年学作为研究老龄进程的学科，为这些问题做出了解答。 1908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奖者伊利亚·梅契尼科夫被认为是俄罗斯的首位老年学家。他坚信150岁前去世都是强迫死亡。他保持年轻的方式有两种，包括年轻女人的爱和食用酸牛奶。这位大学者身体力行，30岁时娶了15岁的女大学生，并每天食用半杯酸牛奶。突发疾病中断了他的实验。1916年，梅契尼科夫患肺炎去世，享年71岁。 1917年十月革命后，抗衰老的想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列宁的私人医生阿布拉姆·扎尔马诺夫甚至还创建了自己的返老还童方式，在暖水浴缸中加松节油。斯大林时期，苏联媒体连篇累牍报道高加索共和国的老寿星。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他喜欢谈及自己老乡如何长寿和身体健康的话题，以此告诉大家他的统治不会很快结束。经斯大林批准，一个又一个考察队前往高加索研究长寿现象。令学者们惊奇的是，在每个高山村落都能找到100岁以上的老人，有的甚至说已经130多岁了。更令人吃惊的是，所有长寿者都思维清晰，记忆力甚好，而且很愿意和来访者分享自己的长寿秘诀。有的说每顿饭必喝葡萄酒，有的却滴口不沾， 有的不吸烟，但有的时刻离不开烟，有的没有子嗣，有的孩子多得数不过来。综合起来，长寿老人都没有确证其生日的文件。学者们长时间和长寿老人交谈，试图弄清他们记得哪些历史事件和人物，通过获得的信息初步厘清了他们的出生年份。实际上，很多人所言与事实相差甚远。在高加索地区，年龄越大越受尊重，因此老人常常努力给自己添加年龄。老年学为此甚至有了老来俏的专有名词。 目前世界处于人口大变革时代，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增长，而年轻人的数量却在减少，主要原因是出生率下降，同时生命也延长了，而且老年人数量呈几何数增长。上世纪中期，超过65岁的人口仅占全球的 7.7%， 而2019年已经增加至 19%。 据联合国的数据，2050年预计要超过 27%。 俄罗斯人口临床科研中心主任奥利加·特卡乔娃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我们这个时代人口老龄化并非是发达国家的特有现象，而是具有全球性特质。他说，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客观存在的。我国退休人口有4000万，而增长最快的群体是80岁以上的退休公民。2019年俄罗斯的平均寿命是74岁，新冠大流行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也许这些数据会有些变化，但是我国老年服务部门的主要任务依然如旧，那就是首先是最大限度地延长老年人的积极生活状态，其二是为那些老年病患者体面的生活提供保障。 据奥利加·特卡乔娃介绍，目前俄罗斯设有75家老年服务中心，规模最大的设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乌法和萨马拉市。通常老年中心设在老兵医院内，在这里无论是不是军人都可以接受服务。此外，俄罗斯有1200位老年科医生，据特卡乔娃介绍，每年有7000名医生和其他的专业者在接受毕业后老年患者服务技巧培训。他说， 只有那些患有多种慢性疾病的重病患者才去找老年科医生，这些老者年龄通常是在80岁到85岁区间，有的时候全科医生无法解决老年人的问题，这样他们寄希望于经过专门培训的同行。不仅有全科医生，还有心脏病、内分泌和肿瘤医生，全世界基本如此。 一般情况下，老年患者和家属拒绝医生做手术的建议，认为人到暮年最好不要用手术去折磨机体，让他平静地走吧，这是常见的现象，难道不是吗？俄罗斯老年学临床科研中心主任指出，老年歧视是俄罗斯医疗体系中最为尖锐的问题之一，并非每一位外科医生都有能力给85岁的老者做手术，比如骨折这种对老年人来说尤其严重的病症。特卡乔娃教授指出，其实这个年龄的老人通过高科技手术是不存在什么问题的。他指出， 如果说我们之前非常害怕给重病老人做手术，那么现在高科技手段可以为任何年龄的老人提供服务，我们已经学会术后康复手段，掌握了老年人专门的麻醉法。比如我们中心年龄最大的患者是96岁，我们给老奶奶换了髋关节，手术本身和术后康复都是免费的，因为老年服务也被列入到强制医疗保险当中。尽管国家为老年科医生和患者入院拨出的费用要比其他医疗服务高出 1.5 倍，此外 所有的高科技医疗服务也都是免费的，从更换眼睛状体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或是外周动脉术，而且老年患者治疗过程中的高科技介入方式也越来越多。 特卡乔瓦在回答卫星通讯社提问时指出，健康生活方式是影响长寿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包括平衡饮食、适度负重和社会活动。当然，没必要去跳伞或者从事老年攀岩。健康的活动方式有持斯堪德纳维亚拐杖行走，这种方式能够正确地分配肌肉负重，为关节减压，放弃练习，控制血压、胆固醇，健康睡眠和从事认知活动也可以增加寿命。个人生活方式也对是否长寿产生影响，孤独加快衰老过程。特卡乔瓦主任最后还与我们做了以下的分享，他说， 不要拿遗传学说事，大自然赋予了人的健康，仅为长寿提供了 25% 的保障，剩下的是取决于我们自身，包括健康生活方式和高质量的医疗救护。当然，重要的还有对周边人的友好态度和善于享受每一天的生活。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Welcome to Wolfsfunk. We have just landed on runway 175, and we are now approaching our parking position.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part of this memorable event, and look forward to see you again soon. Thank you very much. 大家刚才听到的是一架重190吨的空客 A340 的客机的机长在降落南极洲开凿的冰川之前发表的机上讲话。这是空客 A340 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功在南极洲的冰面上降落，它创下了降落在南极冰雪跑道上最重飞机的新纪录。位于南极的高档探险营地狼之崖租用了这架 A340 客机，为他们的度假村运送急需的物资。而狼之崖呢，是高端旅游公司白色沙漠的新项目。这架 A340 从南非的开普敦起飞，历经5小时，飞行了2500英里，抵达了目的地。严格意义来说，南极洲的这个冰雪跑道呢，并不能够是机场，这意味着只有高度专业的机组人员方能够执行此类任务。那刚才大家听到说话的呢，就是直飞这次航班的机长卡洛·米尔普里。他对媒体表示，飞行南极是极具有挑战性的，不光是环境恶劣，还有其特殊的跑道条件。准确的天气预报决定了飞行的成败。南极不可能为飞机加油，因此呢，飞机要携带返航的燃油，这意味着它会以更大重量来着陆。这意味着机组必须要事前做充分的功课。这次空客 A340 成功着陆的蓝色冰川跑道整整 1.4 公里后，下面呢都是没有空气的硬冰，能够承载满载的 A340 飞机，而且当地气温要越低越好。工程师用工具在跑道上凿出凹痕，使得跑道有足够的制动系数。其次，冰川跑道还会带来强烈反射，合格的眼镜能使飞行员有着良好的视野，因为在一片白色的冰川当中，能够发现跑道本身就很不容易，飞行员需要在20英里之外就要找准方向。另外，在白色的冰川上，肉眼也很难直接判断周围的地形和跑道之间的区隔，这也使得飞行员必须要严密地判断出离地的高度。在极寒的地区，高度表也会出现温度误差，需要及时进行调整。正因为航行前的周密准备起效了，飞机完全按照计划着陆。当飞机着陆之后，客舱中传来一阵掌声，这次的航班创造了新的历史。飞机在南极停留大约3小时，由于飞行机组和地面人员配合得天衣无缝，飞行员又检查了跑道和飞机设置，整个航班最终平安返回了南非开普敦，也创下了人类飞行南极洲的一个新的成功纪录。

It's 9 a.m. Beijing time.